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要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习惯与学习表现、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的肤乐霜、复方钙颗粒等紧俏的明星小药可以在多院购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的肤乐霜、复方钙颗粒等紧俏的明星小药可以在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等八家市属医院买到了。这些专门针对儿童研制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多年来一直受到家长们的欢迎，但不少家长反映药太难开，每次开药都只能到这两家医院，而且还要长时间的排队，这让很多家长犯了难。为了进一步解决院内制剂跨院调剂的难题，缓解患儿家长们的用药困扰，市医院管理中心协调市药监局，在符合法规要求的情况之下，完成了在儿科医联体医院内的儿科制剂互通。今后市医院管理中心也将会根据广大患儿患者的需求，让更多口碑疗效较好的明星小药实现更大范围的互通。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拇指姑娘》。在遥远的南方，有一群鲜花精灵，她们有着神奇的魔力，能治愈一切创伤，修复衰老的容颜。然而邪恶的女巫知道了这个秘密，为了保持永远年轻漂亮，她从鲜花王国偷走了一颗种子，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拇指姑娘的故事开始了。大型童话剧《拇指姑娘》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多媒体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三：惊涛骇浪》，故事讲述的是由八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纵队，他们居住在海底的神秘基地章鱼堡，随时准备出发去拯救海洋动物，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全剧围绕着探索、拯救、保护三大主题，每一集介绍一种海洋动物，除了好玩，更能补充海洋知识。最打动人的还是它所传递出的积极价值观。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三：惊涛骇浪》演出时间是9月12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75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有这样一套桥梁书《冒险王扎西》，小主人公扎西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一次次机智勇敢的历险，战胜了一个个狡猾的坏蛋。扎西身上闪耀着智慧、勇气、友爱的光芒。他的出现给孩子们一种英雄主义的想象和代入感。桥梁书《冒险王》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新学期到了，童书作家给孩子们推荐了哪些读物？佛系阅读和刻意阅读，您更中意哪一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童书作家、耕林童书馆创始人敖德。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童书作家、耕林童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欢迎您，敖德老师。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最近啊，家长们都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啊都开学了，被戏称为叫神兽归笼啊。那么孩子们啊开学之后呢，很多老师啊就会推荐孩子们来增加这个阅读量啊，来阅读一些课外读物。那最近啊，我发现咱们耕林童书馆又推出了一套专门是适合小学生啊，小学低年级的这样的一套桥梁书啊，叫做《冒险王扎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书。 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书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觉得九月份的开学是新生入学的一个学期，幼儿园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一个完全换了一个学校的一个环境，那么对于一个低年级的新生来讲，他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哈，他们的社交变了，环境变了，同学变了，老师变了，学习的内容也增加了，都是全新的。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学习也好，还是这个阅读也好，也都在不断的发生了变化。那这一套书呢，其实就真是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那种阅读的实际的能力来打造的。那这个书其实是我孩子小的时候读着长大的啊，因为中间呢我们的那个绝版了一段时间，今年又重新把它出版来，就是16册的，每一本书呢你字数是固定的，然后大量的这种插图，就等于是图文一比一这样的，就是在中国呢觉得这样的书叫桥梁书，其实在国外呢叫分级阅读啊，他们都是按照每一个年龄段识字的对于生词单词的掌握情况，对于字词句的理解，然后针对这样的读者特殊的这种写作的作品。那这就是我们觉得哈，就是很多孩子呢觉得在上幼儿园阶段是大量的亲子共读。那么到了小学以后，慢慢的有些家长就苦恼了，说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愿意自主阅读呢？啊，然后读起来对书的阅读兴趣减少啊，同时呢他自己还阅读兴趣减少的原因，有些部分是孩子就觉得阅读有困难。那所以低年级的孩子要尽可能让家长选择这样桥梁式阅读，他们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实际的阅读困难。第二呢，这套书的题材却又是一个非常的丰富啊，怎么说呢，包含了所有孩子感兴趣的题材，比如那些有冒险精神的，又是正能量的主题的，但是这些题材呢却是与什么怪兽啊然后那个巫师啊巨人呐 啊这些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的这种题材啊，那么但是呢又不陌生。他为什么不陌生？不是全部这个作者全编出来的，他是把全球的不同的文化啊这些题材呢重新给组合融合在一起新的故事。比如说像咱们熟悉的尼尔斯企鹅旅行记，那第一本书这个小男孩扎西就是骑着一个只天鹅到的这个村子，然后跟这个小孩杰克成为朋友的。那么每一个故事都是与我们熟悉的一些，比如说有的有飞毯，那可能就是阿拉丁的神灯里面那个飞毯，甚至还有我们到了我们中国西安的这个兵马俑相遇，就是还有像石头怪等等，你会发现当这些故事都我们曾经看过在这个国家里这个作品里面曾经有过的情节或者角色，但是到了这套书里面它却整合成一个主人公里面的全部的一个故事。所以它就是一个能够在阅读这套书的本身还能够勾起曾经的阅读经验那么一套书。 是的啊，就是您刚才在讲这套书《冒险王扎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特别也喜欢看这种冒险的故事，比如说《丁丁历险记》， 对 吧？特别有趣。包括现在的孩子他们也看比利时的这种漫画书哈，叫《杰米历险记》。其实这个历险的主题呢是非常吸引孩子的，它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勇敢的精神，同时呢他会带着小读者到世界各地去啊，或者是到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去。中间可能还会穿插着一些侦探呐、奇幻呐、这些故事在里边，所以其实是特别吸引孩子的一个题材、一个主题。 怎么说呢？就是冒险题材或者探险题材，的确是孩子，全部孩子的共性。为什么呢？就是这可能符合我们人的这种天性，天生具有冒险精神，对于新奇事物、对于陌生或者远方、对于我们未知的领域，天然有一种好奇感。而尤其孩子越小，就更这种的愿望更强烈啊，所以这也是这套书的作家他们能够拿，他俩创作的文字作者其实是一对母女， 哎，然后应该是都是，你看，既是妈妈，两个应该都是妈妈，深懂得孩子这种这个年龄段孩子这种心理啊。我觉得好的作家一定是特别懂孩子的，然后他们知道啊，这个故事本身是否能够留住孩子，能够让孩子深深的扎入到里面去，然后获得那种无穷的心理上的那种满足。这个是我觉得好的一部文字作品的一个衡量的尺子吧。 嗯，对，刚才您提到了这本书的文字作者和插画作者哈，他们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啊，一位叫安娜芬伯格，还有一位呢叫芭芭拉芬伯格啊。而且呢我看到他们的一个简介哈，就是说这个文字作者已经创作过20多本这个儿童读物，这个安娜她是女儿啊， 对， 那么芭芭拉呢是妈妈啊，她是一位优秀的这个图画的创作者。那说到这个图画呢，其实我能看到这个图画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哈，包括它下面的这个分册，每一幅这个图画看起来都是有那种电影的质感。他的这个小主人公呢，这个冒险王叫扎西，扎西呢是一个小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黑色的这个卷卷的这个小高帽，然后鼻头有点红红的，那穿着一个红色的类似于这种小丑的衣服一样啊，就看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有故事感，然后呢这种电影感啊就非常强烈。 对，他的整个故事呢我们觉得有点像就是动画片连续剧，那一集一集你就演下去，每一本书的故事都是独立成章的，但是每一册之间呢却会有联系，这就是这种连续剧的这种做法，就像动画片。而且这个人物形象，他这个扎西，其实我们仔细看，虽然他形象画的那么吸引人，穿着红色的像马甲一样，戴着高高的那种帽子哈，那但其实如果通篇下来看，其实这个人物是这个杰克他们一家子幻想出来的啊！你仔细看他这个故事创作，就会发现另有一个套路，就是这是一个杰克一家子人，爸爸妈妈和他是一个特别爱听故事、爱读书的这么一个家庭。那么他们平时在一起里面，他们就会互相给各自讲故事。我相信这个小男孩扎西就是杰克杜撰出来的这么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每天他给爸爸妈妈讲，哎，听吧，今天我要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你可见就是这一套书虽然题材也好，情节也好，还是角色也好，他们另外一种深意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哎，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有共同的阅读的行为和兴趣，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很重要的。 是的，那我们其实可以具体的来看一看啊，这套《冒险王扎西》它是一共有16册啊，是一个礼盒套装。那么16册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啊，比如说第一集，叫做《骑天鹅来的扎西》，这个应该就是这小主人公出场吧？ 对，他的出场，也不知道他来自哪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离扎西他们有多远，但突然他就是到了这个国家，成为跟这个跟杰克他俩成为了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们每天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扎西的嘴然后讲给杰克听，而杰克又回到家讲给他的爸爸妈妈听啊，就是这样转述来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扎西是有一个具有神奇这样身份的一个人物，才会有了这样我们在常识当中不太可能遇到的这些奇幻的事儿。然后就成了创作的一种合理性。的确封面太精彩了，我们在电波里看不到哈这个画面。无论是封面还是里面的内文，都是画面真的特别特别精彩有趣，而且它具象，它不是那种装饰容，它就是挺写实的。 对，就是这个骑天鹅来的扎西，他的这个画面我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个小小的扎西坐在一只大大的天鹅的身上，然后呢他飞过月夜啊，一轮特别大的圆月啊，就特别大家能想起那个电影叫 ET 外星人啊，一个小孩骑着这自行车啊划过了月球。那么第二本书呢叫做扎西和巨人啊，这本书里边就出来了一个类似于像大怪物的一个巨人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呢，巨人是一个，他是一个夫妻俩啊。这个巨人专门的，就是你知道，巨人他们一定是食量巨大，然后他们到处到村子里面去捉，村民的猪啊、鸡呀、啊，去填充。但是，那么你也谁也不想说一个村里的这个养的这个家畜都被这个巨人给吃掉。然后这个扎西非常勇敢，他就站出来，他去主动的请缨去到巨人家里面，然后跟巨人。斗智斗勇，然后制止着他不再去到别人家去骚扰别人的这个去抓人家的猪吃，是这么一个故事。对，就是你会看到他扎西是一个小小的小孩，应该也就在可能小学五六岁的样子哈。可是他却 刚上小 勇， 学的那个年龄哈。 对，但是他却特别勇敢的去面对我们成人世界解决不了的所有的困难，都是他来出场，只要他一出场，问题都会完美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去读这个书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的口袋里哈，或者自己的身边都能有一个扎西， 对， 就好像一个哆啦 A 梦一样，它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对 有一 对对， 个百宝袋。 哎，那么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一个英雄啊。我们觉得哈，我是从我的小的时候的这种成长经历来讲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是在农村长大，然后一到夏天呢，就会村子里面就会放那个露天电影。而那个时候的电影就有两种题材，一种就是武打片啊，一种就是那种戏剧片啊。那当然，我作为小孩来讲，最喜欢看的就是武打片。那么，我到今天为止，我依旧可以记得牢牢的，是每看完一场电影，趁着在那个夜色下穿过那个各种的这个庄稼地的小道处弯腰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就是当我看完电影，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也觉得像我看完电影里面那个英雄一样，我会了武术，会了魔法，会了功夫一样。就是可 精 能 神 每一 充 个 电 孩子， 了。 对，可能是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都想在心中找一个英雄的形象。它典型美国就是这样典型的，他们国家是历史很短，200多年，他们真实的这个美国当中是没有出现一个很多英雄的真实出现，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他们塑造了好多虚拟的英雄，比如说钢铁侠 是， 啊超人啊， 蜘蛛侠， 这蜘蛛侠这 真 样 的。 的，那你看他的确他成为了美国文化或者成为美国孩子心中的那种英雄。那么我们也一样，我们其实阅读，也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榜样，找着一种那种可能我们真实不能拥有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在精神上获得那种力量的支撑，或者说努力的方向。哎，这套书真的恰恰可以满足孩子这方面的心理的需求。 就是孩子他读的时候会有代入感，他读着读着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小扎西，我遇到这个事的时候，哎，我可能也会这么做，虽然我个子小哈，但是我能量大呀，我勇敢，对，但是勇敢哈并不等于冒失。我们看到这套书当中啊，有一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熟悉的，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书当中啊，他特别画了我们的兵马俑，这本书呢叫做《智斗恶魔》，然后它的封面呢就是一个小扎西，他拿着一个铁锹，整个的背景呢是那种像黄沙漫漫啊，然后从地的中间呢是冒出来半截的咱们这个兵马俑，所以其实我发现啊，有一些国外的这种冒险故事啊，它就会移入一些中国的元素啊。其实好像《丁丁历险记》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有是关于在我们中国去探险的这部分的内容。 对，那我们觉得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在哪儿呢？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完全是叫怎么说平的，就是我们尽管说这次疫情导致我们所有的交通旅行哈，就带来一定的障碍，但是依旧文化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影响，这个时代是最频繁的。那么我们，尤其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虽然我们要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其他文化是怎么样的。那而在其他文化，有的时候我们又很难深入进去作为了解，尤其小一点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化的一些符号哈，比如说那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可能兵马俑一看兵马俑的形象，一定就知道这是中国的。那么他也好奇，他为什么像真人一样的这俑会埋在地下？他们中国人就长这样子吗？啊，这个是什么时代呢？等等，就会慢慢的就会对这个国家背后的一些文化呀、历史啊、等等，就会有一些深入的了解。那这里面还会有像，比如说非洲，然后还有像北欧啊，然后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文化都会体现在里面。它是一个，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多文化融合的那么一套书，因为冒险它就给了我们这样创作的自由度，我可以到任何的那个国家里面，可以到任何的时空里面，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来进行讲经历冒险。 嗯， 这种话我觉得孩子们就可以满足。哦，如果说这一套书都是一种题材，那可能读起来觉得就没有兴趣了，对吧？ 嗯， 但是这个套书不是，你终究有故事会满足你的需求的。 嗯，它就是幻想，然后呢和现实也有一些结合啊，都不完全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嗯， 对对。 嗯，所以他的这个书啊，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去吸引孩子们的。而且我看到这套书呢，它在国外出版的时候啊，比如说像亚马逊网站啊，有一些读者给他的评价就非常好。 嗯， 啊，比如说提到了说我们非常喜欢啊扎西所有的书，他们是如此有趣啊，充满睿智和引人入胜啊。说每天晚上，这个作者这个写评论的这个人就说，我和我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一起阅读他们啊，就像书里杰克的父母一样，我们不想错过扎西的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 哎，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家亲子共读的这么一个场景。嗯， 对， 所以他可能不光是孩子们会喜欢，就家长也会喜欢去看。 对，而且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家长呢，就是典型的，他有两个其实带有代表性。爸爸呢是一个那种呆呆的啊，直男型啊。然后那个孩子一要讲故事，他就会往往会跑偏。而妈妈呢，一听说讲故事就劲头就来了，就是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就在他孩子面前就听着，快讲快讲。他就会，你看，其实会发现他是我们不仅仅不是一个孩子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重要是看，哎，通过这套书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个好的家长是什么样，不好的家长是什么样，其实也是给了我们成人的一个小小的启示，就是受孩子欢迎的家长，我觉得孩子有千差万别哈，但是我觉得千差万别，孩子的背后应该有千差万别的父母。 嗯， 对吧，父母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是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是最大的。 嗯，是这样的。那么更多有关这一套书哈，冒险王扎西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啊继续邀请童书作家耕林童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再给我们来分享。谢谢您。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